瘦小的风，悠悠一缕香，飘在深深旧梦中。 繁花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时无情也无语。残梦未醒， 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。 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热情热心，换冷淡冷漠。 人多少深情，独享寂寞。 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 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 只有桂花香岸飘过。一身憔悴在风里， 回头时无情也无语。 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。人间有我残梦未醒， 漫漫长路， 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 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 只有桂花香岸飘过。 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 只有桂花香。